要上学了，哪个学校适合呢？ 我家呀，准备要老二了，换个什么车呢？ 我家娃老生病，怎么调理啊？ 我家娃放假了，去哪儿玩？ 营养与孩子的身高啊密切相关。 假期临近了，亲子游呢可以选择 这款车型，非常适合二孩家庭。 成长日记开始了。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每周一到周五晚9:12。欢乐陪伴， 欢迎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听听 FM， 收听成长日记栏目往期精彩内容，更多北京广播电视台优质音频尽在听听 FM。 成长路上欢乐陪伴，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北京新闻广播的家庭教育栏目《成长日记》，我是主持人于浩。 各位晚上好，我是传艺。《成长日记》呢，是一档有料又有趣的家庭教育有声书。 是，如果您家里正好有学龄前或者是上小学的孩子，也欢迎您把他在成长路上的故事与我们分享。 找到我们的方式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字成长日记电台，点击关注，既可以查到育儿的精彩内容，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的线上线下活动，我们在这里等着你。 来吧，先进入今天的成长微句。 孩子咳嗽有可能是因为吃的多吗？ 哎，我叫你看半天孩子，孩子就病了，你怎么看的呀？ 他那是我的问题吗？你说孩子到我单位，大冬天的，你就给他穿那么少，那还不得感冒咳嗽啊？ 冬天怎么了？天气预报那是10度，再说了，你单位和车里都有空调啊。 说的也是哈，那孩子怎么会不停的咳嗽呢？ 是啊，哎，我问你啊，到了你单位，你给他吃什么了？ 吃什么？你没吃什么，就吃了点橘子，喝点汽水，吃了奶油冰棍、蛋糕、香肠，还加上一大碗牛肉面，这也没吃什么呀。 哎呦喂，这还不咳嗽？你看你吃了多少？ 吃的多跟咳嗽有关系吗？你们家孩子都吃肺里啊？ 没文化真可怕。 哎，你说谁呢？ 还是让 AI 专家给你普及一下知识。 得，问问吧。 您好，我是 AI 专家，你们的话我听见了。爸爸的做法真的可能导致孩子咳嗽。 专家，你说我一个大男人，我确实没怎么看过孩子。您别忽悠啊，那吃多东西还能咳嗽？ 是的，咳嗽不仅仅是感冒发烧之后的一个问题，饮食不节制，食积也会引起咳嗽，中医叫食积咳嗽。 听到了吧？没冤枉你吧？ 那专家，春节可就要到了，我们那孩子又好吃，您说这咳嗽他不好怎么办呢？ 在治疗积食的时候，最常用的方子是焦三仙，分别是焦麦芽、焦山楂、焦神曲各9克，水煎服。这3味药均有良好的消积化滞功能，但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焦麦芽有很好的消化淀粉类食物的作用，焦山楂善于治疗肉类或油腻过多所致的食滞，焦神曲则利于消化米面食物。3药合用，能明显增强消化功能。 哦，明白了，明白了。可是这个什么焦三仙，它没有副作用吗？ 哎，对呀，是啊，专家，这小孩能吃吗？ 能吃，没有副作用。大山楂丸也是这3样成分。不过孩子具体是不是食积咳嗽，这就得去中医院看看，叫医生确诊了。 哎，好，得嘞，我们呢这就去中医院看看去。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把鞋扔锅里了！ 怎么还不写作业？ 别哭，去厕所罚站。 爸爸妈妈，别生气。 爸爸妈妈，么么哒。 宝贝，爸爸 妈妈爱你。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欢乐继续。 继续来看成长资讯。 吹空调小心导致面瘫。吹空调只是面瘫的诱发因素。一方面，夏天天气炎热，全身毛孔处于开放状态。当我们长时间吹空调或对着空调直吹的时候，面部的神经血管很容易受到冷刺激引起痉挛，造成面部神经缺水水肿，进而导致神经损伤，使其部分支配功能的丧失，造成面神经麻痹，就是所谓的面瘫。另一方面，室外温度高，室内开空调温度较低，较大的室内外温差容易导致人体免疫力下降，出现感冒症状，从而激活神经感觉纤维内的带状疱疹，影响到面部神经的控制功能，出现面瘫。因此，适当适时的吹空调是没有关系的，但是空调直吹温度很低，长时间吹以及对空调产生依赖等都是不可取的。要知道，面瘫的发病可是不分年龄的，这些不当的行为势必会带来健康的隐患。孩子产生紧张焦虑的情绪怎么办？由于疫情反复，很多人再次产生了焦虑甚至是恐惧的情绪，放暑假在家的孩子更易急躁和不安。家长该如何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并且引导孩子平顺地度过暑假呢？专家建议，疫情期间家长要先调节自己的情绪，保持适度的紧张和警觉即可，并且明确告诉孩子，疫情持续，密闭的公共场所和人员密集的地方不太安全，尽量不要前往这样的场所。有些家长一边告诉孩子不要害怕，一边自己却焦虑紧张。专家表示，这样会给孩子传递矛盾的信息，不利于孩子形成客观正确的认识。正确的做法是承认并且接纳自己的恐慌，同时引导孩子认识并接纳自己的紧张情绪，通过科学的防疫措施和生活学习的合理安排来增加确定性，规避风险，降低恐惧情绪。儿童舞台剧《三只小猪》。儿童剧《三只小猪》讲述的是在大森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动物，有兔子老师、皮皮狗、小猫咪、三只小猪。猪妈妈带着三只可爱的小猪快乐地生活着，妈妈为了培养三只小猪的独立和他们的生存能力，离开家让三只小猪团结起来盖一所房子。可是猪老大、猪老二好吃懒做，猪大哥想用稻草盖方便，猪二哥想用木头盖好看，猪小弟希望盖一个坚实牢固的石头房子。因为盖房子每个人都意见不一样，最后吵起来拆伙，自己盖自己的。那么最后小猪们解决盖房子的问题了吗？儿童舞台剧《三只小猪》演出时间是9月20号，地点在世纪剧院小剧场，目前还有最低80元的票价。科学实验互动儿童剧 Q 博士实验室，欢迎来到 Q 博士实验室，我是管理员机器人小七，就由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实验室吧。这边是化学实验台，那边是物理模拟台，角落里是 Q 博士苦心钻研的时光机，目前还在试验使用阶段。不好，淘淘又在闯祸了，他不仅玩坏了时光机，还带回了一只白垩纪的恐龙。我们在送小恐龙回家的途中，又发生了一系列啼笑皆非的误会，还有许多科学实验大比拼，欲知详情如何，请大家随我走进 Q 博士实验室去一探究竟吧。科学实验互动儿童剧 Q 博士实验室演出时间是10月5号，地点在鱼语剧场，目前还有最低480元的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体育教育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在这一过程当中，教师必须采取一定的教学手段，选择一定的教学组织形式，才能够顺利地完成教学任务，提高体育课的教学质量。小学生正处在长身体的时期，他们活泼爱动，很喜欢体育课，乐意参加体育活动。通过本届奥运会，不少的孩子也因此喜欢上了体育。家长应该如何帮助孩子学好体育、练好体育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专访首都体育学院教授董杰老师。 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各位好，我是于浩。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绘本作家卷老师。卷老师您好。 您好，大家好。 首先特别恭喜卷老师的新书《老仙女的魔咒》上架啊，并且又看到一些消息，在首发的时候异常火爆，自己都抢不着。 是的。 哎，那先说说这本书大概讲了个什么样的故事吧。 这本书其实有点突破我以往的个人风格，因为之前的书都是跟美食相关的嘛。 对。 饺子汤圆，小粽子月饼村、好像全都是跟美食相关的。然后、对，这本书也是想寻求一些新的创作思路，所以以人物为主角、然后描写的是一个祖孙之间的一个小的故事 啊，隔代的、 对隔代的一个亲情。然后是这样的，然后整本书里边呢，主打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把我们平时的一些很细节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比如说老人唠叨啊，或者是怎么样啊，把这个东西变得更加可爱了，然后把老姥姥的那种唠叨变成了他在每天施魔法念咒语。然后让孩子对老人的这种爱有一些多重的理解吧。 那写这个故事初衷是啥？是因为家里没有真实的这样情况，有蓝本是吗？ 对，因为这本书的一个故事雏形，其实应该是在2017年底到2018年初左右，我就是忽然写出来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因为我从当妈妈，然后一直是我的妈妈在帮着我，一直在就帮着我带孩子嘛。对，这也是现在这个城市当中比较常见的一种亲子关系。对，就是姥姥来帮着妈妈一起带孩子。那我还有两个孩子嘛，所以基本上这5-6年的时间，我妈妈一直就老家呀和北京这样往返跑，然后帮我一起去料理。所以就一直想，很多之前的书都是给孩子去做的，所以特别想给妈妈也做一本书。所以当时有了这样的一个契机。然后这个故事其实刚才也说，就是写了很多年了。但就是因为给妈妈的，然后可能带了很多个人的一种很厚重的一种情感吧。所以就一直在打磨，一直在打磨，所以到今年算是4月底吧才正式上线。 对，那这本书写了3年，然后中间打磨的内容，因为绘本嘛，它文字不多，主要打的是内容、思路还是画面呢？ 其实都有，因为怎么说，因为我之前的故事可能是偏那种比较轻娱乐的那种，有点搞笑啊，可爱啊， 对 吧，它其实故事深层次的那种思考可能会少一些。那这本书呢，可能就更注重情感方面的一种传达，但是呢他又要包着一个就是糖衣，就是很可爱很可爱很搞笑的这样的一个外壳。但是每当读到最后的时候，我觉得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大家的鼻头总会有一些酸酸的感觉，就把这个喜剧给升华了。所以这本书对，所以这本书就是在内容上是打磨了很久。然后就是画面我基本上是尝试了我们家里已有的所有的这个画材。然后包括什么彩铅啊，然后水粉啊，水彩啊，什么都用过了，但是感觉一直都不好。 就是 然后 每一个这个怎么笔啊或者是颜料啊不同的都画了一遍是吗？ 对，就是同样的 就好多个版本。 对，同样的一页各种画材的版本，然后还有包括色粉啊什么，因为其实不同的画材它所传递出的一个视觉的感受力是不太一样的。 同意。 对吧，然后你像水彩它可能看起来就比较水润啊，有点通透的那种感觉。那水粉呢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厚重，适合做一些那种比较块面的那种画面。然后这本书巧的就是其实在国内就一直没有找到感觉，就直到我那一年是2019年9月我去英国做访学嘛。然后当时也是莫名其妙的，因为要出国嘛，想带一些就是我们中国自己的这种颜料啊什么的，然后去做一些普及，所以我就带了一些宣纸啊，然后毛笔啊，国画颜料啊什么的去了。然后在那边就是平时也自己做一些小练习，然后忽然就感觉水墨我还没有试过。然后就试了一张啊，忽然找到感觉了，然后最后就定的是用水墨画风，然后刚好又是老仙女，是中国传统的这样的一个符号，然后配上中国传统水墨，哇，特别的舒服。 就很对。 对对。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做绘本创作哈，因为我们说绘本现在在中国的发展很快，虽然它起步比较晚啊，但现在所有的家庭，有小朋友的家庭都非常的喜欢绘本阅读这件事情。对，然后呢，大家伙对于美商的这个重视程度越来越强，希望让小朋友对美的认识从小就培养好。所以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是关于这方面，因为你除了有故事本身的意义传达之外，还要有这个画面方面的，对吧？这方面传达，这是怎么考虑的呢？ 关于美育，其实像我跟孩子平时相处的话，因为我本身我自己就在画画嘛，所以他们对这种艺术啊，这种美的这种感知其实是很自然的，在生活当中可能就跟我一起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对很多其他的家长，他们本身没有这样的一个美术功底的话，可能家长往往他会有一个比较刻板的思路，就会他觉得哎，孩子画的像了啊，就是好了啊。其实这个对孩子来说，尤其是比较小的这种学龄前的孩子来说，其实这不是一个唯一去评判他们这个画的好与坏啊，美商高不高的一个标准。因为对于小孩子来说，他们可能画的更放飞一些，整个的这个造型啊，包括他们对形状啊、线条的一些理解，其实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我觉得保留他们每一个阶段的一个对这种线啊和颜色的一种理解，其实才是就是顺其自然的，顺应他的这个整个成长，包括他对艺术的一个由简然后到繁的这样的一个感知的一个成长过程，我觉得这样是更好的。 对，我记得前段时间有一个艺人啊，就谈起他的这个育儿观，他的这个一个同时在参加这个节目的人就问到他一个问题，说这个天赋自由和财富自由是不是成正相关的关系。比如说他就以这个美商为例哈，那你一定要有很好的这个财富积累，你才有可能让小朋友见到美的东西，您怎么看这个事儿？ 怎么说呢？首先，我也没有实现。 当然。 对，但是我是觉得，其实美是无处不在的。虽然他说实现财富自由，可能我们能接触一些更顶级的一些艺术品，比如说我们家里有足够的这个经济负担，可以负担孩子去出国，对吧？走到那种殿堂级的艺术作品当中，这是一种培养的一种思路。但是另外的话，你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说，我觉得其实美是无处不在的，对吧？我们在大自然里边，然后包括我们在一些人为的建筑当中找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其实这都是美的一种存在的方式。它也不是说非得是殿堂级的，然后经过这种几个世纪被认可的这样的一种真正的这种艺术这种殿堂级的作品，它才算是真正的好的艺术。其实从自然当中去发现美，我觉着孩子反倒对艺术的一种理解会更质朴一些。 那这个其实关键的是家长引导的问题。 对对对。 那应该怎么引导？ 那你比如说，就是我平时带孩子去一些，就是比如说山上啊，或者是一些小公园里边去，晒晒太阳啊，然后也有那个春游的时候，就会让他们带一些小画本啊什么的，然后去让他们去趴在那个餐垫上去仔细的观察那些比如说小叶子的形状啊，以及有的叶子它的一个组合的方式，有的它叉上会长三个小枝芽，有的会长两个，这种规律性的排列其实就是美最开始的一种延伸。比如说我们原始艺术，对不对？原始艺术其实就是一些规律性的一些图文样式的一些东西。所以其实艺术发展它也是一个循环性的，也不是说对吧，我们看到的现代人的这种艺术，它也未必是在过去几百年它还被称得上是艺术，这个就也是有一些时代的变化。 是的。所以就是我们在就经常说的哈，作家在创作这个绘本的时候，包括您是这个文和画都是自己的，有好多是分开的嘛。 对， 在绘本上，对对对，所以说那个感觉就是这样了，是不是自己想要表达的那种对于美的认识啊，和符合这个作品本来的意思。 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我可能对于我来说，在《老仙女》这本书里，我对美的一种追求，一是就是画面上视觉上的一种美，对吧？它看上去它颜色非常的漂亮， 粉色，然后孔雀蓝色，然后黄色，看起来很舒服，这是一个表象的美。嗯，更深层次的美可能就是它通过这些视觉上的画面以及声音上的这种传达，然后留给孩子，以及就是像为孩子读书的爸爸妈妈心里，他波动的他的那种经验，就是他小的时候跟着自己的妈妈一起，然后被妈妈唠叨啊，然后也会觉得有点烦呀。 嗯。 但是现在想想，其实这个唠叨慢慢的也都埋在了自己的血液当中，自己也开始唠叨自己的孩子，对吧？ 嗯。 对，这就是从外在美转向内在美的一种升华吧。 嗯。 嗯嗯。 那想这通过这个故事告诉小朋友点什么呢？ 因为祖孙这个特殊的这种关系，在现代社会的这种必要性，我是特别想把这样的一段记忆锁在这本书里，就是哪怕孩子以后长大了，可能我们的父母也慢慢的老去，他们会不会觉得哎呀老啦，或者是怎么样的，就会疏于关心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我是希望能把他们就是小的时候在最需要人照顾的时候，就是老人的这种无私的奉献和付出，能够真的被记录下来，然后一代一代的去这样传送下去。我觉得这是我做这本书更深层次的一个心理的愿望吧。 嗯嗯。那在创作过程当中碰到哪些难忘的事吗？有有趣的，应该也有感动的吧。 对，我觉得有趣的事情可能就是我妈妈全程监工。 啊，看着你画是吧？看着你写。 因为这本书里的主角就是以我妈妈的造型为原型的。 对啊。 我妈妈的那个头发就是卷卷的那种，就是那个年代特流行的那种钢丝卷发。当时在设计造型的时候就跟我妈妈聊了很久，然后包括那个蓝色的毛衣啊，她说她喜欢什么颜色的，然后我设计成什么颜色的。然后短裙其实我妈妈很少穿，然后我当时还特意请教妈妈，妈妈我能不能画短裙和高跟鞋，她说可以啊可以啊，这是我很想穿但是不敢穿的。这可能就是又是他们那个年代的人的一种情节了。 对。 所以我觉着这本书更大的收获就是我和我的母亲，就是很多事情更打开的去了解彼此的一个喜好以及他的一些过往的事情，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好玩的一个事儿。 嗯，就感觉是中间有一个过渡，因为有的时候中国人表达情绪比较内敛，比较含蓄，你和他直接聊就是他可能不定愿意说。 对对对，而且就是他会有一些就是还是妈妈的那种嘛，我是妈妈然后你是女儿对吧，会有那种小小的情节。然后他自己当看到这本就是这本书我拿到样书然后拿回家的时候，我有看到他悄悄的在屋里自己读。因为这个最后这本书最后我写的那个导读，就是我每次写的时候都会哭。 嗯。 因为编辑要让我不停的修改嘛，然后每改一次我就会哭。然后那天我看他。 是恨编辑事儿多吗？不是。 不是，就是特别有感而发的一个写的这么一个故事。我觉得大部分的就是像我这样的身份，上面有妈妈底下有孩子的这种角色，可能都会有这种感同身受的感觉。 对。 然后我就悄悄的趴在门缝上，看到我妈妈在看最后的导读，然后一边看一边悄悄的就也是有点抹眼泪那种。然后就哎，觉得我这本书就是做到了，就是我对妈妈的一些想表达的话。 嗯， 然后这么多年对他的爱的一种表白，然后其实都呈现出来了。 那咱们小读者有些反馈吗？您接到过吗？ 小读者，因为我们像出版一本书之后，可能最先接触到的就是各个绘本馆的一个反馈。 嗯，对。 嗯，因为当时做到了这本书之后，各个绘本馆就拿到之后去做延伸的课程嘛。 嗯。 然后就是反响特别特别的强烈，因为绘本馆它在后边加了一个延伸的一个视频的变化，就是咱们那个抖音里面不是有一个功能，就是变老的一个过程吗？ 啊，对，80岁的你那个是吧？ 对对对。然后当时加了一个这个，就是每一个妈妈自己录了一个变老的一个过程。 嗯。 然后这本书就是等于说从一个祖孙这样的一个情感，然后升级成了如果妈妈未来会变老之后，孩子的一种接受的一个情况。 嗯。 所以就是每一场基本上最后都是妈妈抱着孩子哇哇的就是感动的哭。因为这本书我最后做了一个物料，就是一个奖状，就是最美仙女奖。然后就鉴于什么妈妈美丽又勇敢善良又坚强，然后特颁发什么最美仙女奖章。然后。 哎呀。 对，好多妈妈就是 反馈，就之前陪孩子做活动，就是一直感觉孩子是主角，我只是一个旁观者。 嗯， 然后第一次在这种活动当中感受到了自己变成主角的那种兴奋的感觉，就是因为您也知道，就是尤其是女性啊，当了妈妈之后，她其实她生活是要匀出来一部分给孩子的，就是不是之前的那个啊，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做主，我自己说了算那种，自己完全是做自己的那种，女王主角的那种感觉。 嗯， 对，所以在这本书，他们拿到那个奖状，然后得到孩子的拥抱啊，然后亲吻啊，然后忽然就找到了自己曾经的那个自己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也是绘本可能，我这本书给孩子们和孩子家长带来的一种双向的这种收获吧。 嗯，那我们如果去看国外的，他们绘本会比较早嘛发展的， 嗯， 他们的发展过程当中，他们有没有一段这样的经历呢？ 我觉得其实，包括所有的艺术啊，然后像绘本啊、漫画啊，包括动画，其实都是一样的，因为它都是用这种图像和这种故事语言去讲述我们所谓的人性的事情。 嗯 嗯，对吧？但是你只要围绕着人性这个话题去展开，它其实就会有喜有乐有悲有伤，对吧？它这个东西是无法逃避的，所以可能我们也会看到很多那种，比较开心的那种，没有任何这种情感负担的，这种作品。但你也会有注意到一些这种就是很戳人心弦，然后看完之后像您这样痛哭流泪的，但可能就是因为这种让您就是泣不成声的这样的一种经验，它在你记忆当中留的印象可能会比那种轻喜剧啊、轻娱乐那种可能会更久。 对，确实。 对，所以我们会反过来会觉得，哦，现在是不是绘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流行趋势？ 嗯， 对，它所以可能也是这样的一个 原因。 对对，这样一个原因。 好，最后一个问题哈，咱们现在有新书在创作中了吗？或者在打磨中了吗？ 啊，对，明年当然，每年一本是我的一个节奏。 哎，那2020年算是高产的两本。 哦，对对，2020年因为当时在英国，对，然后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工作去打扰，所以就专心在创作了。明年的新书也是就是围绕着亲子的展开的，因为我是想做一个小的系列，所以也是在一本一本的往里边放。然后现在有两本的故事已经出来了，一本是关于爸爸的，然后他是讲的一个二胎争宠的一个故事。 哦，现在该努力试试三胎了。 啊，不要了。然后另外一本呢，就是关于这个，就是父母要去上班，然后孩子怎么去面对这种分离焦虑的。这两个故事是已经创作完成的，然后现在还是在打磨，就是怎么样寻找合适的这个画面表达的这个画材。 是。那我们期待娟老师的更多新书能够和我们见面哈。 好呀好呀， 给大家推荐这本哈，老仙女的魔咒。这个绘本，再次感谢娟老师能够接受我的采访，谢谢您。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你。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